欢迎收听多人有声剧《关城》，作者是词，梁小鱼团队制作，更多精彩尽在喜马拉雅。 第38集，阿音闭目，觉得心头愈发的痛，但嘴巴仍旧闭得严实。他浑身灼红之时，都不忍在他面前露面，更遑论之时心眼弄得满嘴血腥。阿音有自己的骄傲，即便竹寒为他杀声破戒，跌入泥潭，他也绝不能应允。庆幸药叉想着阿音惯是一股脑注意力放在竹寒身上，特地同仗月连夜赶回来，正巧碰见僵持不下的两人，面对眼前情景，凉飕飕开口： 你怎么每次都搞这么狼狈，真是。 走近了之后啧了两声： 哼，我说这世上还有比做鬼自在的，一个月吸一次阴气便够了，怎的你还是不愿意动动，现下闹到这般田地。 阿音憋回了泪水，看向药叉说道：带我走。 我哪里抱得动你啊。 仗月无声走上前，半跪在阿音身边，表示询问。阿音可是当着药叉的面换过衣服，哪里会像世俗女子那般过分在意，伸了手让仗月抱。起身后见竹寒手里还捧着那将要干涸的心眼，他示意转身，伸手抚上他有些凉的脸颊。明明他才是鬼，可现下虽然虚弱，却也人模人样，而竹寒好生生的人，狼狈的不人不鬼，满目含情皆混杂在其中。好关城，回去等我，我明日便找你。竹寒哽咽，隐忍住心底的那股不适，说道： 好，我等你。 仗月带着阿音消失，不知去了何处。药叉走近，他现下是人形，衣衫整齐，拿了个帕子出来垫着，接过了手中的山雀心眼，一口气吞了下去。竹寒眼神有些许惊恐，却转瞬即逝。药叉刚出现后，也为眼前所见而震惊，心里深处有那么一闪而过的思绪： 或许阿音做的一切都是值得。 再加上当初在陈府，是他明知竹寒跟踪而不戳穿，做血腥之事叫他看到。这事儿至今不敢让阿音知晓，但显然他或许已经明了。 竹寒师父，委屈您了。 诚心诚意地道这么一句，他有些认真，解释给竹寒听： 世俗所传，鬼挖人眼睛，食人心肝，也并非是虚假。若有你们的善人恶人之分，鬼中也有善鬼恶鬼，恶鬼还包括厉鬼，作恶多端，人鬼皆食。但阿英这本还有我都不会吃人，惹鬼族出动缉拿，日子可不好过。偶尔虚弱之时吃些鸟兽的也就足以，仗月便更不需要了，他是阿修罗道的恶神。 竹寒并不愿意听仗月种种，做了个礼： 药叉施主，快去照看阿音吧，劳烦挂心。天将放晴，在下先回清绝宗了。 哎， 可那玄衣身影头也不回，即便染上了血污，浑身仍旧淡然端庄，步履不乱。次日，清绝宗竹红师父成为新任宗主，郊外仍有嘴碎之人乱加揣测为何不是竹寒。这类人生来就是劳碌命，一辈子闲话不断，直到死后也要做一只臭口鬼。阿音从九寺中转醒，已经是正午，昨夜仗月带他去了城西的郊外，深处有不少阴怨之气，告知他今后便可来这里。神智未全然清醒的撑在窗前，看向林中飘荡的枯枝，一阵风吹过，皆是寒意和泥土气，感觉下面有束视线难以忽略。他回看过去，接着笑了。那仰着光溜溜的头，眉目永远真诚认真的少年，着一身许久不见的亮青外袍，袖间有念珠飘荡，可不正是他心心念念的意中人。后来北宋有才子秦少游所作《鹊桥仙》， 阿音读那句金风玉露一相逢，便胜却人间无数。不过此时心静，他笑意暖融，好似一夕之间冬去春来，窗外的人便也跟着笑了。客房之中，竹寒被压在床上，小心翼翼地护着身上的人。 日暮之前还要赶回华绝宗，阿音莫要。 莫要如何？他单一根手指戳他纤细光滑的脖颈，言语娇俏，攥住他两只手，竹寒把人抱住，低声恳求。 阿音懂得，不要逼我说出口。 你不想吗？上次在城隍庙不快活吗？不说，那我便做了。 我说。 他有些慌张，倒像是个女儿家，紧了紧衣领。阿音娇笑道：你便说，上次在城隍庙，我同阿音很快活。没错，就这么说。眼见着他耳根子都红了起来，张嘴闭嘴不知多少次也讲不出口，他刻意板脸催促，手得了空往他袖口里钻。下一秒好似天翻地覆，他翻身在上，低下了头，稳住那不安分的人。这吻很急，好似带着些许情绪宣泄，又要或轻或重地咬他唇瓣。彼时阿音不知他的小师父有多小气，又有多爱吃醋。这似责罚，又似在标志占有，细数其中夹杂的情感太过复杂，如同线下交叠着的衣襟，捋不清楚。张月端着个托盘，上面一张精细碗碟放着两只带血的眼，是他特地跑到山谷里取的虎眼，至阴至调。可线下处在门口，为房内娇喘女生心跳加速，抢作镇定，还能听到男人压制不住溢出的气声。他自然知道都是谁，默默转身下楼，滋补之物给了柜台前理账的药叉，全当没有来过。这次换竹寒躺在阿音腿上，阿音无限眷恋地抚摸他的头，缓缓开口： 关城，你许久未穿亮蓝衣衫，今日怎又穿了？你可知道我最爱哪种颜色吗？ 竹寒闷声笑了笑，抬手抿他被咬破的唇，有些心疼，眼眸中复杂，且觉得血液里有莫名炽热涌动。 你怎么不回答？ 玄衣洗后未干，才穿了清绝宗的蓝衣，你最爱灰与蓝。 仿佛在炫耀自己的记性有多么好，声音平平款款道来。他藏不住笑意，手向下摸上了脸颊。 倒也不算喜欢，只我褐身是灰色，再加上阴魔罗皆能口吐蓝色火焰，我便选了这两种。你最近皆是玄色，我便觉得也甚是喜欢。 我仍记得中原夜阿音的红衣，你穿哪色都是绝色。 感谢收听本集，更多精彩多人剧，欢迎关注梁小鱼主页。